瞒着瞒着 baby， 我有话要对你说。哦，瞒着瞒着换个碗，真的有话要对你说。 我这不在这儿，那么有话你就说吧。 昨天晚上的 City Blues， 我是真的没喝多。 他们说你喝得转着圈找，抱着酒瓶不撒手。他们说你喝得断片了，睡得像只死狗。 没人能知道我的心里有多难受，他跟我说爱我，一辈子都跟我过。爱随时随地提醒我，我是他的帅哥。 你说你给他买了车，还每天送玫瑰花朵。 我给他的爱，他从来不嫌多。他说一辈子都跟我过。 他真是这么说， 他真的这么说。可我昨天才知道，他跟别人也这么说。两瓶嘉兴酒，三瓶 tequila， 听说还加了四圈我的歌。 我是真的没喝多， 你还说你没喝多， 真的没喝多。我只是心里难受，想找人， 想找人， 想找人， 想找人， 掏掏心窝子，嘿。